整个深深的离别。我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察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留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深深的 baby。

像一夜沉醉的痴狂，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，像毛一样蜷在窗台上，哒啦哒哒哒，哦耶，那么长啊啊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邂逅的地方，等待着故事的衷肠。嘿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的迷惘透明成唇边的欲望。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，哦耶，那么长啊啊，哦耶，那么长 介绍了冬天来访，都市变成冷酷的广场。你的地方是否是一切无恙？没有那寒冷的风霜，我的都市却因为冬天造访，造成了不这无尽风霜。你的地方是否是一切无恙？没有那寒冷的风霜，我的故事却因为冬天造访，造成了不

出现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